希望每个族群、每个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我们要懂得，一向专念最为上首。啊，无论是佛法是世法，都不例外。一切菩萨了，万善齐修啊！大乘佛法如是，净宗法门更是如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群书之要也如是。但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这是华严经的啊。此地所讲的念佛确实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舍利菩萨他们修证呢接近圆满了，最后这个阶段呢，他专修什么？专修念佛。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只有专修念佛能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啊，阿弥陀佛他所证的所修的确确实实是究竟圆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阿弥陀佛，他将来成的那个佛就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能够相信的。又大行菩萨普贤为首，故教化一切有情行普贤道。啊，普贤菩萨的名号实际上就把这个意义显示出来了。普是普遍的，是普及。普及到什么程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啊，贤是圣贤。啊，这个意思就是菩萨的大愿大力大贤来推动啊圣贤教育。希望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证得圣贤的阶位，普贤菩萨名号显示教学的目标，教学的标准，教学的真意。啊，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圣贤的宇宙，圣贤的世界。啊，人是圣贤人，事是圣贤事。啊，从政的是圣贤的领导。 啊，教学的是圣贤的老师。啊，工商企业没有不是圣贤。这是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啊，是大乘佛法最高的理想啊。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大乘的教学是帮助一切众生回归到佛的阶位啊。佛是什么？这给他搞清楚啊，佛是印度话，佛陀啊，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的意思，翻为觉者，觉悟的人，是个圆满觉悟的人。那么中国圣人就是觉悟的人，就是明白的人，所以他跟中国那个圣意思相同。为什么没有翻作圣？他的觉悟智慧德行比中国这个圣要高。高在哪里？他断欲，中国圣人没断欲，七情五欲没断，他七情五欲断了，所以没有办法用圣来应对，他比圣还要高一级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啊，佛是圣中之圣呐！啊，真真正得了大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国注》505页，505页，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又大贤菩萨普贤为首，故教化一切有情行普贤道。大乘佛教里面有大智、大愿、大贤啊，大愿地藏王菩萨，啊，大贤呢，就是普贤王菩萨，就大贤呢，普贤为首。故教化一切有情，这个地方一切有情 也是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啊，心普贤道。普贤道呢，就是十大愿望，虽然只有十句，我们知道十善业道经里面十条啊，诸位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十条啊，展开来，在小乘就是八万小乘呢，三千位仪啊，三千位仪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道。在大乘呢也不例外啊，大乘将十善业道展开为八万四千细行，叫菩萨啊，八万四千细行归纳起来呢也是这个十条啊，那我们就明白了普贤菩萨这十愿展开来何尝不是八万四千呢？啊，《华严经》上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行。啊，智是解门。行是圆圆满满的实践啊，结了之后有行，这才能证果啊。如果有结没有行，不能证果啊。佛是代表本体，代表自信，毗卢遮那了。毗卢遮那没有形象，他是化身啊。这个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毗卢遮那是遍一切处。遍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没有形象。啊，表现的菩萨表修的，啊，菩萨在因为，佛在果位。啊，经中的果是常寂光。我们知道只有妙觉才住常寂光啊，那么毗卢遮那是妙觉。下面念老即归峰大师的注解，这个是华严宗第五代啊，宗灭大师《圆觉经》上的解释，是普贤者，归峰大师曰：“以月字体，就字体上来说，体性周遍。”叫普，随缘成德呢叫显，这是就自信啊，自信就是自体， 从自信上说的。啊，普贤这两个字是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自信普贤的、本来是普贤的。啊，提心周边。这就是菩提意思。啊，随缘成德。随一切众生之缘。普贤行落实在教化众生。啊，凡是教化众生，当然先成就自己。自己没有成就，就不能够教别人。啊，看到普贤的德号，我们就想起普贤的誓愿。十善容易修，十愿不容易发。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普贤心。普贤的心，你看，信提周边，随缘成德。是不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普贤行。贤首过死，三种周遍里面最后一条数，含容空有，那就是普贤的意思。啊，含空容有。啊，有就是今天科学上讲的现象。啊，所有一些现象你都能包容，而且是平等的包容。啊，智慧慈悲的包容。啊，所以普贤的誓愿谁能够行呢？华严经上圆教初住菩萨啊，他们真发菩提心才能够修普贤行啊，实性位的菩萨那是学习还都做不到啊，这些我们都要懂得。我们今天走近路，求生净土，往生净土，弥陀世尊以本愿为神加持我们，我们就有普贤的心量，能修普贤的德行啊，不能往生净土，在我们这个世界，甚至于在十法界，都做不到啊！第二。有诸位，这从菩萨戒位上来说啊，取其无疑，这叫菩灵极亚甚越显，取是未取 普贤菩萨度众生，卧道众生也度啊。那他要不度的话，菩提意识就没有了。地狱众生他照不照顾？肯定照顾。越是苦难重的地方，菩萨越不会舍弃。卧道众生迷失了自信，岂乎造业？菩萨怜悯这些人，以神通、智慧去帮助这些人。这些人不知道感恩的，不会认真去学习绝大多数都是当面错过可是菩萨不舍众生，总是跟着。只要相信哪怕有个万分之一的信心，也不会舍弃只有完全没有信心，菩萨在周边照顾。只要能信、能愿、能解，菩萨没有帮助的。能行，菩萨会大幅度帮助你提升能行，也就是一般大经上常讲的根熟众生他不但能理解，他真能够落实，他真做到这一类的人呢，在这一生当中一定会成就能解不能行，这一生未必有成就能解能行是决定有成就的。所以临极亚圣大圣是佛，亚圣是等觉菩萨普贤确实是等觉凡是修普贤行的都称为普贤菩萨。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普贤菩萨。我们这部经第二品还是续分，品题得尊普贤，由此可知普贤跟净宗的关系下莲居老居士告诉我们，中国人讲净土宗的出处庐山慧远大师最初建立念佛堂，集众共修，在庐山建东宁念佛堂， 东晋的时代啊，连有123个人吧，个个成就啊。那个时候依据的经典只有《无量寿经》。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在我想象当中应该梵本已经到中国了，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员工建立念佛堂就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成为晋宗第一经了啊，员工成为晋宗的初祖，这是在中国。如果就娑婆世界呢？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是在我们世间成佛，我们世间是应身。啊，他示现在娑婆世界成佛。最初率领大众啊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是什么娑婆世界的初祖啊，但是还有个初祖，那个初祖上遍法界虚空界，啊，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的大势至菩萨，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就知道了啊，那是法界的初祖啊，所以有娑婆世界的初祖，有中国的初祖，我跟黄念老认识，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念老就告诉我，你要到美国去做初祖吧。啊，确实，在美国弘扬净土是非常不容易。啊，美国有佛教，禅的风很深，密也很深，净土没人讲啊。啊，确实我们把净土带到美国去了。啊，所以这个地位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普贤菩萨。啊，华严会上也不例外。啊，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个导归对象是谁？是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是导归这些人。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净土如果不是真是真正的殊胜文殊普贤，为什么发愿往生？不但发愿，还要带着啊华藏世界的41位法身菩萨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 什么理由？啊，我们在思维，我们在探讨，理由应该就一个，在华藏世界修行成佛难，时间要长。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呢，时间大幅度的缩减了，啊，它快速啊！啊，文殊普贤是毗卢遮那的，这等于说助手啊，这两大菩萨了。啊，他们把毗卢遮那佛的这些弟子统统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毗卢遮那佛没嫉妒，没生气，没有责备，你为什么把我的学生都带跑？没有啊。啊，不但没有一点嫉妒，而且还点头。啊，带得好。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吗？那为什么不去啊？啊，华严经上出现这个现象，让我们联想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啊，这是讲诸佛如来啊，他们的上首弟子大概也跟文殊普贤一样，这才凸显极乐世界的殊胜呢。我们相信，决定不止只有华藏世界的文殊普贤啊，把这些同参道友统统带到极乐世界去。我们相信十方世界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啊，这种表演是做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坚定了信心呐。啊，布施，特殊的殊胜，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啊，随着灵机压身，能够跟压身做邻居了，这个地位至少是十地菩萨登地了，跟着等级等觉逐渐逐渐靠近了，这说明全都是普贤菩萨。第三呢，有当位啊，他现在的地位，得无不周越普，调柔善顺越显。当位什么？当位就是等觉啊，他现在的地位等觉菩萨了。四十一位菩萨里头他的地位最高了，再上去是成佛了，妙觉如来啊，菩萨地位到顶头了啊，得无不周，调柔善顺，这是显的，自己通通都做到了， 才能教化众生。啊，特别我们看到这两桩事情，一个是肉，一个是身。啊，如火，中国人讲孝顺，这个善顺就是孝顺。啊，孝顺谁？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能不孝顺呢？啊，我们今天孝顺的对象是父母，佛菩萨不然。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蚊虫蚂蚁要孝顺。啊，饿鬼畜生，无间地狱。没有一个不孝顺的。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搞明白了。啊，看到这些经文，听到这个说法，我们能接受，我们不怀疑了。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是初住菩萨的地位，啊，初住菩萨应化在世间，有能力以八相成道佛的身份出现，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啊，我们前面学过四种成佛，啊，第一种实性心满，圆教初住，啊，他就有能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他就能现八相成道。啊，虽然他无始无明习气还没断干净，那个不爱死。啊，无始无明只有一个障碍，障碍他不能够回常寂光。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障碍都没有。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所说的三十二应，初住菩萨通通具足，有这个能力。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情形又不一样。凡圣同居图去往生，身份是人天，方便有余图往生的是三乘，啊，方便图。十宝图叫一佛尘，啊，前面这二图都有三倍九品呐，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借作阿惟越支菩萨。那换句话说，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也是阿惟越致。换一句话说，也就有能力应化在十方世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呢，就度化众生了。这个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极乐世界的殊胜，无比的殊胜就在凡圣同居土。十报土得弥陀加持，不得弥陀加持都有能力。得弥陀加持，他那个能力就圆满了。这当位的普贤，故本经中与会诸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在第二品里头一开头就说这句话，所以我们晓得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那么普贤十愿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了。过去弘一大师在世，这个老人出家之后，以《普贤行愿品》这一部经作为每一天的课诵。他早课晚课就是念《普贤行愿品》，跟别人不一样啊。他念得很熟，听说能够背诵。普贤之德者，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自利利他了，无有穷尽之德。普贤之德纲领就是十大愿望。十大愿望怎么个修法？乐是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十行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无疑不是修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大乘菩萨有什么差别？在事上讲，没差别；从心上讲，有差别了。你看前面所说的提咒发戒随缘成德，这个是从自信上讲的，大家都有啊。但是第二第三呢就不一样了啊，趋吉无疑，救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个不漏，叫无疑，不是普通菩萨能做到的了。在当位里面得无不周，调柔善顺， 这也是一般菩萨不能跟他相比的。善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普贤的愿呢，不容易做到啊。他的恒顺众生是真实智慧，啊，他的随喜功德是这部经上讲的真实之力。啊，全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自行化他当中做到了，做得非常圆满呐、啊。啊，自己成就，你看佛教余土众生，极乐世界其他诸佛国土，啊，与他有缘。都以这个方法了去教化众生啊，这个教法在佛法里头是最高的教学方法我们念起来真是漠不经心呢、啊、囫囵吞枣就念了。啊礼敬诸佛。普贤菩萨的礼敬。啊礼是在形象上说。静是在内心上讲，内心那种沉静达到极处啊！是从自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没有通过意识啊，平等的恭敬，普遍的恭敬，变法界虚空界一个众生也没漏掉的那种恭敬啊，在面前的恭敬有礼敬，不在面前的也是礼敬。谁能做得到？啊，他做到了。凡是修这个法门的，通通称为普贤菩萨。啊，所以普贤菩萨有51个等级。啊，我们如果要学初心位的普贤菩萨啊，但是我们这个初心位没拿到啊，为什么呢？初心位的时候身见破了，我们身见没破，边界没破，成见没破，那我们修普贤菩萨，学普贤十愿，是在预备班，不是正式的班，是在预备班。啊，那遇到净土呢，这个班又变成特别班了，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预备班，一往生就进得了， 见等不见得的是从一年级二年级开始，见等可能提升到插班。就像前面谭鸾法师所说的，极乐世界不一定是按部就班一滴一滴往上提升啊，不一定。善根福德因缘去做的，它可以跳级。这就是为什么华严会上文殊普贤率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那个地方可以超越，在华藏世界不能超越，按部就班，一级的往上提升，那可以超越啊，没有这个好处，那去了干什么呢？如果去完全是相同的，没有必要啊。啊，这个地方学习很特殊啊，跟一般诸佛如来教学不一样。戒心普贤之道啊，这个大乘经上我们读过，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换一句话说，普贤行是必修的科目啊。什么时候修呢？至少语言教初住菩萨开始修，初住菩萨有这个条件发菩提心了我们看幕后这段，如是极乐大士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披红饰铠入生死海，虽生他方世界，或现秽土，应由弥陀愿力加持，永离我取啊。极乐大师总指所有往生的这些人，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这四个字全都包括了。这些菩萨啊，都披红饰铠，这个红饰四红十愿，我们跟普贤菩萨关系密切，当然也披着十大愿望啊，还有在极乐世界啊，肯定也具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是红饰铠啊！啊，这样再入生死海，这个生死海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苦难众生多啊，他们又来了。我们今天地球上遭这么大的难啊，这些菩萨来不来？ 恒定来，哪个地方有灾难，他们都到那里去，把这些灾难化解，不能完全化解，等于说把它冲淡、减轻啊。啊，为什么不能全化解？众生的业力。啊，灾难就是消业障的。啊，消业障受的苦太深太大，菩萨不忍心，也跟大家在一起接受灾难。啊，他跟我们在一起接受灾难，灾难会减轻。啊，这是菩萨无尽的慈悲也。啊，虽生他方世界，这个生是世现。啊，无论是应生，应生是到这个世界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投胎。啊，也有父母，就八相成道。啊，有化身。啊，我们有急难的时候，他在旁边帮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啊，他帮助我们很多。灾难过去了，他也离开了。啊，不一定再碰到他了。这是化身，应身化身独有啊！啊，应有弥陀愿力加持，永离我去。啊，他在我们这里混在一起，啊，跟我们同样的行持，我们造业，他也在造业。我们造业有果报，他造业没有果报。啊，什么原因？他没有心，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造业没说没有果报。啊，我们造业有心，啊，有心就有果报。啊，我们迷嘛，他求悟嘛。啊，这个在四摄法里面叫同四摄，所以同四摄要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不可以同四。啊，那你真的造业了。啊，有这个本事，啊，形象上跟你一样，骨子里完全两样。人家坐而无足，无足而坐。啊，心里头没有痕迹。的佛力加持，啊，他不会躲三恶道，个个随其意落，啊，个个应化的这些菩萨们，随其什么随众生，恒顺众生呐、啊，或者为众生说法，或者示现听法。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释迦示现的是说法。啊，目犍连舍利弗这些人，世尊告诉我们了，他不是凡人呐，他们早都成佛了。啊，成佛道家慈航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啊，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做出那个学佛的样子，给别人看。 影响别人了，哎，他来听法。啊，他不是凡人。啊，或现神通。啊，透一些信息。那么现在现神通透信息的人太多了，里头有没有真的呢？有。有没有假的呢？也有。啊，真的假的我们不能辨别，那我们得小心谨慎了。啊，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决定不能把它当真。啊，你把它当真，那亏就吃大了。啊，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应对呢？经典，经典是我们的标准。啊，你所透的信息跟经上讲的一样的，我们可以相信，可以接受你。跟经典完全违反的，我们理都不需要理。啊，他教给我们应对的方法跟经上讲的一样，可以参考。啊，增长我们信心。与经典所讲的方法是相反的，我们决定不能够信从。这个重要啊。啊，我们今天的法门，这个应对的方法是绝对的方法啊，决定不能够改变的。那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不错啊！啊，他叫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不能听他的。啊，这是对于一些灵媒应该有的心态啊，随意休息，习皆圆满啊！你看，能随众生的意思教他修学的方法，他都能得到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啊，这是众生学了，为什么呢？众生善根不相同，福德不一样，智愚不相等。有人心量小的，啊，现前苦难解除，他就很满足。有些人并不在乎眼前的苦难，他要想到来世，想到往后，啊，这个里面有大乘有小乘，啊，恒顺众生，啊，去帮助他。众生受教，一切智心行要，求生净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是这个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啊，你把净土介绍给他，他能接受，他能信。能解啊，肯依教奉行啊，发心一向转念呢，这众生这一生就得度了啊，这叫根熟众生 啊，这是非常可贵的。遇到他，一定要帮助他在这一生呢，成就妙果。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妙果。生到西方，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满成佛的。啊，这是最难的，最殊胜的。这一愿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底下这一章第十八章。啊，第十八章有两愿，37、38。啊，有两愿。这一章庄严妙乐，啊，我们这个课里面分了五段，大概是两章，啊，第一段呢是第37。一时自智曰：“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皆至，无不满愿。”这几句经文是一愿。以时自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第37，以时自知，饮食衣服兼送矣，种种共具兼堂矣。这个地方念老给我们说明，汇集这文字从哪里来的？啊，汇集最重要的，不能改变原译本的文字，啊，不能改动，一定要用它的原文，啊，所以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饮食衣服送译本。种种工具唐矣的，啊，又汉矣。第23愿曰：“我国诸菩萨于饭食，则七宝播种，身自然百味饭食在前。是已了，不皆自然去。”无疑的本字第14愿跟这个相同。我们这个世界得的这个身体，血肉之躯，需要饮食来养活，啊，没有饮食就不能生存了。极乐世界人要不要呢？不要。不要，为什么阿弥陀佛有这一愿？阿弥陀佛的愿不是自己在那里想出来的。啊，这个前面我们念过，一定要记住。啊，他是去考察参学211诸佛刹土，啊，这21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啊，表什么？表大圆满，啊，也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刹土，他都去考察过，都去看过。 啊，极乐世界是根据这样子建造的。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好的他统统要，不好的呢全部都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成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这么一回事情。啊，这个做法非常的合情合法合理。啊，我们真的能相信啊。啊，不是自己想的，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建造啊。啊，这种大愿自然的成就，这大愿功德的成就。那么看到有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六道里面的众生需要饮食衣服啊，居住的环境啊，为这些事情操心，为这些事情忧虑，为这些事情生烦恼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所以弥陀发了个愿呢，他这个环境里头啊，极乐世界衣食自然啊，你想要衣衣就来了，想要食食就来了，让你一点都不要操心啊。汉译这个二十三愿说得好啊，啊，我国就是极乐世界，诸菩萨想吃饭的时候，实际上吸气啊，特别什么去往生没有多久的，还带着啊我们这个世界一些生活习惯习气没有忘掉啊，到那一想，怎么好久没吃饭了，这个念头起来了啊，念头一起来的时候，饭菜都在桌上了啊，都就摆好了啊，念头一动它就来了啊，再一想，哦，现在我在极乐世界，我们身是发性身，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它马上就没有了。那随着你的念头啊，升起这些现象啊，你看饭吃时，七宝钵中，这个七宝钵是我们今天讲的餐具啊。啊，这些碗筷盆瓢啊，这些东西啊，啊，都是宝的，都是七宝成就的啊，非常精致啊，这里面身自然被为饭食啊，在前啊，食已吃完了，不需要了，钵皆自然去，没有了，不需要去洗碗了，这个麻烦呢，你说极乐世界多好啊！无疑，第十四愿跟这个相同啊，意思相同。又未已三十八愿，各种天人于得衣服，随念即至。啊，心里面想要衣服的时候，衣服就在已经穿身上了。如佛所赞应发妙服，自然在身呐。啊，佛所赞的应发妙服是袈裟。啊，袈裟已经在身上了。不需要裁缝，也不会染污，不需要去洗衣服，这些事情通通都省掉了啊！ 意识自然。那佛的袈裟啊，像我们这个二十五条衣了，这是大礼服，叫大衣啊。长礼服呢是七条，工作服呢是五条，叫五衣是工作服啊，七衣是长礼服，二十五条，九条以上到二十五条都称为大礼服。啊，为什么缝成一格一格的呢？要知道，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呀，饭容易得到啊，每天托钵，人家吃剩的，或者是特别给你留一点，供养出家人，衣不容易，啊，衣很难得到，啊，衣是要纺织啊。啊，出家人的衣服多半是茧，人家旧衣服破了、坏了、丢弃掉的，去捡这种衣服来。啊，捡来看看里头还有可以用的，把它捡下来。啊，累积在一起，啊，可以缝一件衣服了，再把它缝起来，这么来的。因此，一件衣服质量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啊，穿起来也不好看了，所以佛叫染色。啊，衣着缝好之后，把它染成这种咖啡色的，啊，红黄蓝白黑，这叫五正色，这世俗人穿。那佛呢？佛把这五种颜色混在一起，染成这个。叫染色衣，这叫袈裟。袈裟意思叫混合的、杂色的，五种颜色通通有。啊，袈裟就是很多杂聚在一起，这个意思。啊，所以饭也叫袈裟。啊，为什么不是一家托来的饭？啊，佛托钵的时候准许你抽五家。啊，七家了。啊，七家，每一家给一点点，都在一个钵里头。啊，所以它是混合起来的。啊，那么这也显示佛法里头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和合。今天讲的多元文化，啊，它不讲独立的。啊，他讲和，他讲包容。啊，那么这袈裟里面，我是有一次在北京叶剧场，这宗教剧场，还有一个是这个文化局的局长，两位局长陪同我去参观山东青州出土的一些文物，啊，非常难得，正好在这个北京展览，啊，我就看了，那个东西是南北朝时代，我看到袈裟了。啊，我再想起他表法的意思。啊，袈裟这个大衣，它里面的纹呢是十法界。啊，最上面这一个呢佛法界，下面修的是菩萨，再修的是声闻缘觉。啊，到最底下的那一个是地狱。啊，这个意思好。表示法界啊，这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啊，念念不忘是法界 啊，设法界的众生都要度啊。啊，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一个什么意思，叫都称之为福田意。啊，一看那个才晓得，啊，它的这每一个是一个法界，法界无量无边呐。从这件衣设计上的时候呢，体现出这个意思。啊，你看它接头的地方。他这个格子是错综的，也很整齐啊。那么到我们这个地方并没有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并不是到此为止啊。啊，他还继续在延长，无限的在延长，这个意思好啊。啊，两头无限的让你延长。啊，是讲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在你一个身上一体，表这个意思。啊，这两个局长陪我就在这个袈裟看到这个图案，我就讲给他们听。啊，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图，不晓得包含这个意思。啊，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才知道，这一件袈裟代表变法界虚空界。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在这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继续看下面文。精进备集无以文义啊，五种原义本的经文义理，皆称此愿，名为一时自知愿啊。就这段经文虽然不长，不是一个本子里头的啊，五种原义本里头都有，把它汇集在一起啊，就皆称此愿。如会书设位仪，位仪流通最广，是康僧铠的翻译本啊，在五种原义本里面他翻得好。啊，文也比较通常，意很具足，所以古时候学无量寿经全学他的本子。啊，我过去在台中，李老师讲无量寿经啊，早年他讲过一次，是用夏莲居老居士的本子。以后呢，我到台中听他讲无量寿经，就是用唯一的康僧铠的本子。啊，是隋朝慧远的注解，这个注解叫《无量寿经义疏》啊，我学过这个本子啊。老师对于夏莲居这个本子以后，他就不讲了，他把这个本子给了我啊，里面注解段落都勾出来， 可以说相当详细，我们能看得懂。老师给我这本子，我很欢喜。我就想讲，哎，这本子很喜欢，比这个《五种缘》一本确实是好。非常欢喜。那老师他说制止，但你现在不能讲。我问他为什么？他这个本子有争议。有很多人批评。他说你讲这个本子，你年轻出家不久，恐怕你招架不住。我就明白了。一直到老师往生了，他这个没注本，很多人没看见。我把这个本子印了10000本，在海外流通，每个人看到的本都欢喜。语言成熟了，要我讲。我第一遍讲是在旧金山，第二遍好像是在温哥华，在温哥华讲过一遍，先后呢，用这个本子好像是讲过10遍，每到一个地方啊，都讲这个。那个时候我跟黄念道没有联系，那不知道。一直到他到美国去访问，经过同学的联系才知道。没见面之前他的名字我知道。这个是李老师在台中曾经提到过，所以我有这么一个概念，知道没关系的外甥。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因为在这个汇集本里面，前面的序文没关系写的。没关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所以李老师对这个非常珍重。后面呢，黄念老一篇八文，有这么个印象，听说他要到美国来，所以我们表示欢迎。那么他这个注解那个时候刚刚完成，我们现在这个注解里头他修订过的，我们第一次印这个本是原本，跟这个里的内容他有很多的补充。才看到他这个本子，他那个时候只带了一部到美国，就送给我了。油印印的，现在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油印。刻钢板油印印的，那品质很差，数量当然很少，我估计顶多120本，120本之后那蜡纸就不能用了。字就看不清楚了。我相信他是选最清楚最好的带到美国去，就一套送给我了。听说我也讲这部经，送给我了。我把他带回台湾， 印了一万册，啊，重新作版印了一万册，送给他，非常欢喜。啊，这个注解就这样流通了。啊，我们在海外广泛的宣传。啊，所以大家对这个本子熟悉了。学的人渐渐多了。可是没想到还是有风波。啊，在国内在台湾也有。反对汇集本。让我想到黄念祖老居士采取极注的方法来注解，这个是智慧。如果他自己写的注解，这些反对的人对他会有批评，啊，不承认他的注解，这注注解就无法流通。那么他今天用习注，不是我注的，是经上用经来注经，用祖师大德的东西来注经，啊，不是自己的，这个让大家看心服口服，这没话说了。啊，采取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述，啊，总共用了193种。我们学这一部注解，就学了193部啊，经论著述啊，就好像唐太宗的群书治要一样啊。啊，这193种东西精华了，啊，记录在此地啊，配上这个经文呢，实在是难得。啊，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没多久啊，他就做这个工作，真难得，真不容易，啊，用这种方法的。真是智慧啊！别人找茬的时候可以推卸责任的，不是我的，我从这儿抄来的，从那儿抄来的，啊，都不是我的。啊，他替我们做了这么一桩好事啊，所以这个注是集注。不是他个人著作，记住，全是引经据典。啊，慧疏如慧疏设位矣。佛本何故行此愿？这问得好啊！佛。为什么会兴起这一愿？下面解释：见或国土，或者有一些国度，为一时故啊，苦以万般呐、啊，四时不宁处啊，一生疲贪求啊，疲是疲倦的，疲倦于贪求。何况何下上数千生命呢、啊、或者这个或是孤，我们现在讲孤啊，讲孤，以前古时候煮东西用鼎，鼎有三个腿，下面烧火啊，那是有绝的孤，那个过程游牧民族他随时会带走的， 啊，它移动的，啊，以前这个以后从游牧到农耕了，农耕就定居了，定居才发明了灶，啊，灶上用锅就不要那个烛，酒就没有了，啊，这个或是锅，啊，这是讲啊，衣食之苦啊，啊，为衣食苦以万般呐、啊，啊，为这个辛苦啊，四时不宁处啊，啊，真是靠天吃饭呐、啊，啊，如果遇到水灾旱灾，要是一年没有收成，这生活怎么办？啊，所以往往一个灾难，多少人无家可归，变成乞丐。啊，一生疲于贪求，他不贪求别的，贪求衣食足啊。不过分呢、啊、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啊，何况耕种多少这些生命啊，死在耕种当中，种田啊，多少小动物丧失生命，户中煞无量蚕丝，这是讲衣服啊，蚕丝竹简啊，这些事情我们连小时候农村里面家家都做啊，养蚕呢、啊、种桑树啊，啊，蚕结成茧的时候煮这个茧抽丝啊，这蚕全都死了。所以这一件衣服多少蚕茧成就的，一直沉迷无涯，受苦无穷啊！啊，关于饮食，跟众生结了多少冤仇？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啊！啊，冤冤相报啊！这就是世间劫难的来由。啊，为什么会有灾难？啊，冤冤相报啊！啊，是故怨也。所以，阿弥陀佛观察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有这些事情，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人也是为了衣食无可奈何啊，但是杀害这么多众生，这是过失，罪过不晓得啊。所以佛发愿啊，弥陀发愿，我土深重，衣食住者随意现前，着衣吃饭，皆诸道法也。啊，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呢？现在科学家提出来的，用意念。啊，这个方法佛在经上说过，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这一句话说的容易，真正做起来非常困难。谁能够置心一处？ 啊，真正能知心一处最低的水平也是阿罗汉呢。楞严经上所说的九次谛定，比四禅八定还要高一等级。啊，四禅色界天，四空定无色界天，比这个再提升一级，超越六道轮回。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不是普通人能做的。种种共具者，啊，这供佛所用的，啊，花香、床幡、宝盖。花是代表阴的，植物先开花后结果，所以供佛是表法的，啊，供养佛对佛的敬意，啊，里面呢包含着自觉觉他，啊，我们看到花。知道要修好因，后面会得善果。啊，化代表因，啊，供果就代表果实。要有果实，好的果实一定有好的化。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表这个意思，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啊，香是供养里面不能缺少的。香代表戒香，戒定真香，这香赞里头有啊，啊，它有表法的色彩啊。香也代表性香。啊，性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跟佛联系，取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是古时候叫战争，烽火台，烽火台就是香炉。啊，古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用什么方法呢？烽火台上啊，点狼烟。啊，狼烟，狼的粪烧起来，它的烟聚集在一起，不容易被风吹散。啊，一点的时候烟就升很高，那个的烽火台点上烟，这个地方马上接着点，一下传下去，很快从边疆就传到京城了，就传到首都了。啊，让京城里面知道。边疆有事情，啊，用这个方法传递，啊，所以这是通信，啊，佛门的香炉，香炉就像那个这个烽火台一样，啊，我们燃着香，让佛知道，我们跟佛用这个通信，啊，心心相印，取这个意思。啊，如佛如何跟佛相应？点一支香，取这个意思。床幡也是信号。啊，从前寺院都有旗杆，旗杆不是升国旗的，是挂这个床幡。 啊，佛法很谦虚，不宣传。啊，宣传显得傲慢。啊，如果今天道场里有讲经，希望大家来听，这个旗杆上呢就挂上床，床是圆形的，啊，伸到那，伸到上面去，告诉大家今天道场有讲经，喜欢听经的可以来，啊，让你自动来。不是发邀请函通知你，不是的。如果今天有发会呢，发会就生翻，翻是贬的啊，所以他是信号通知大家的啊。经讲的不好，请你见谅啊，我不是邀请你来，你是自己愿意来的。这个意思好啊，谦虚啊，对人恭敬啊。啊，宝盖是防灰尘的，宝盖多半是在佛像的顶上。啊，佛像虽然在大殿里面，但是上面还是用宝盖，防灰尘落在身上。啊，这个意思防止染污。防止染污最重要的是心理的染污啊，而不是身体的染污啊，取这个意思啊，璎珞啊，这是庄严句啊，表智慧等等啊，卧具就是三衣之外，晚上休息的时候卧具。佛陀在世，因为他处的是热带地区，所以穿着很简单。啊，有一块布垫在地下，这叫具。啊，现在佛门的具，那就铺拜垫拜佛，那个不是拜佛用。那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下面垫在下面啊，现在没有用，没有这个用途了啊，但是具还是有啊，拜佛的时候叫展具啊，这古印都没有，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啊，展具天乐等等啊，天乐是音乐啊，音乐也可以供佛，玩具也可以供佛，代表什么呢？代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你看《金刚经》不是《地藏经》上就有玩具供佛，啊，表游戏神通，啊，它有表法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人间，别当真。啊，把它看作游戏，你就没有烦恼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呢，统统是工具。啊，这是六具几种代表。如是一切了，无量无边呢。啊，这工具很多，说不尽的。嗯，皆随意皆知。啊，没有一样啊，不是随心如愿啊，想什么这个东西就现前，如愿供养啊，我们供佛供法供僧啊，供具不必去经营，不必去操心，随念就得到。如无一月，于得自然万中之物，寂寂在前，持用供养祝福。啊，万中之物 上面加个自然，随心所欲，变幻而生。啊，用这个来供佛，啊，供养三宝。诵一曰：“我以神力，令此供具，自至他方诸佛面前呢，夜夜供养。”啊，诵一本子这一句也很好。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他的本愿为神，啊，让这些工具随着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礼佛、供养、闻法，这些工具都随着这一些菩萨让这些菩萨将这些工具都能够在佛前面供养。弥陀神力加持啊！是故云呢，随意皆至啊，无不满愿啊，就同菩萨自己的心念一样，我想什么东西就在现前啊，东西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供给的。啊，都能满你的愿。这个很不容易啊。啊，可是阿弥陀佛都做到了。48愿，愿愿圆满。没有一愿是空愿的。啊，所以48愿，我们从这就理解。极乐世界人往生的人，他们在那边生活状况、学习的状况全都看到了啊，那我们肯定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因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讲得这么详细没有把极乐世界社会状况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有没有过往有没有上帝没有从来没提过极乐世界有没有做生意买卖的没提到过啊，四农工商都没有。你看，饭食都是自己来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啊，你细细去观察，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是菩萨。阿弥陀佛是老师，学生是菩萨。啊，完全是个学校。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他们那边那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形啊！啊，有，但是不叫欲界、色界、无色界。 换了个名词。啊，叫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什么？这是学生等级不一样。啊，凡圣同居土好比是小学。方便有余土好比是中学。十宝庄严土好比是大学。啊，它是按你修行程度来分的。啊，那么等觉就好像是研究所。啊，毕业了就成佛了，就妙觉了。啊，所以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去干什么？去上学去的。现在讲留学，到极乐世界去留学，毕业了拿到学位就是佛陀。啊，拿到佛陀的学位，佛陀是佛教最高的学位。啊，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博士，啊，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啊，拿到之后，也学佛一样。发愿教化众生，啊，也有应化在各个不同的行业。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无论他在哪一个行业，都是在那里教化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断我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而对于各行各业没有一丝毫的贪婪。啊，这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了，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榜样，啊，真正觉悟人的样子，啊，不迷惑，啊，那么这也是教给我们，佛法没有离开世间法，佛法跟世间法融成了一体。啊，在世间法里头觉悟了就是佛法，佛法里头迷了就是世间法。啊，世间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只是迷悟不同而已。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自己学习，帮助别人，就圆融了。啊，真正学会了经上告诉我们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现在没做到这个，总是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不圆融啊。啊，佛与法身大士为什么那么圆融？真正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个没有别的，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迷 明了了， 而且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前面我们学过的具足六通啊，对于一个任何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做了些什么全知道，所以教化容易契机也。啊，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些种子，教起来就特别容易。如果阿赖耶识没有这个种子，那教起来就难了。啊，你得给他心种种子啊。菩萨都做啊，跟熟的帮助他成佛，不成熟的帮助他成长，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啊，通通都做，一个众生都不舍弃啊。那么像这些我们都应当要学习，佛法里面学的东西多，学不尽呢。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07页，507页第一行，这是第38。应念受供养，请看经文：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供佛，这是。第一，殊胜真实的佛宝，可是我们供佛，佛接不接受呢？如果不接受啊，这佛宝就没有了。就像我们送礼一个人，人家愿不愿意接受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就是佛门讲的威仪，我们世间人讲的礼貌礼节，礼节很周到啊，可是没有诚意，不是那种真诚恭敬，再周到的礼貌 人家也不愿意接受。啊，如果我也没学过，那真诚有那种恭敬心，啊，他都会接受。啊，确实，事出世间法，都是重实质，啊，当然也重这个威仪，那威仪没有学过的，不会怪他，哎，欢喜接受，啊，那个沉浸到极处啊，说他不懂威仪，他自然获威仪。啊，他这个尊敬心出来了，有没有学过？没学过，也没人跟你讲过。啊，这个事情我以前看见过。啊，在台湾，老蒋总统，蒋介石先生，他办公的地方，确实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训练。走进他周围啊，都很小心很谨慎，脚步都放得很轻，我们就能看出那种恭敬心，并没有学过啊，就让我们体会到啊，这个内心真诚一发了，是没有学过规矩他也懂得规矩啊，好像自然的啊能表现在外面啊，这我们看到很多次。啊，以后学传统文化、学佛法呢，跟经典上讲的完全能相应。啊，所以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佛法要兴旺起来，一定要恢复讲学，古大德留下这么多的注解著述，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讲经的资料啊！啊，当时讲也立业了当时的众生。把资料流传给后世，就留给后世，后世众生的利益。啊，如果不讲经，他这个著作从哪来的？啊，我们在历代高僧里面看到真的著作等身的多。啊，你看大藏续藏经里面所收的，特别是日本的万字续藏，我昨天看到了台湾要翻印啊，很难得，他们自己重新排版，重新排版就没有版权的问题了啊，这个书是几百年前传下来的，没有版权啊，所以版权的时候就是排版的，他们自己重新排版，这个很难得啊。学讲经的人，研究经教的人，万字续藏是不可以少的，资料太丰富了。我当年在台中啊，想学一部大经，或者是法华，我选的是法华经，我就在万字续藏里面选了十几种参考资料，到古大德的啊，到台中老师说我没有时间啊，单独帮助你学习法华经， 就是我现在正在讲楞严经，楞严无论是义理在文字跟法华都相当，他说你就学楞严好了，所以就改学楞严啊。那么我手上有万字序章啊，在万字序章里面选了20多种参考资料啊，台湾最初翻译日本的这个万字序章经，我把这个信息报告方老师，方老师好像第二天他就去订了一套，动作真快啊，是货啊，知道这个里面收藏典籍丰富啊，是学这个经教的人不能够不具备的啊。那么我们这里教学楼搞好之后，至少我会买2套放在这边啊，我自己的一套在澳洲，本来想带过来，现在在那边可以不要动了，这有新版的出来了，我们就买这里啊。这是富翁啊，郭秀兰呢做了一桩大好事啊，真正的把正法保存住了。我们看念老注解，下为第38愿，这一章前面这个一段，这个10自智愿啊，37，这是第38。这一章里头啊，2段啊，这是后面一段。应念受供，诵一曰：所有菩萨发大道心，予以珍珠璎珞宝盖床幡，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花祭药陈饰供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而不能忘。这个事情是法藏菩萨观察，现在人讲考察十方诸佛国土啊，确实十方世界菩萨他知道啊，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清净如来佛慧双修啊，啊，但是自己的功力不到，没有能力到他方世界去供佛，所以发了这一愿。啊，那么这一愿呢，就是帮助我们接着看下面，底下这一段。我于20，另别他方诸佛世尊，各竖手臂，至我刹中啊，受施供养，令彼速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那么这些菩萨 只要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不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如来，就在自己居住的本地供养，佛会来接受，十方诸佛都会来接受。这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阿弥陀佛愿力邀请诸佛如来前来接受供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一般中国佛教末期金灿佛寺很盛行，佛法变成什么呢？变成度鬼道众生，不度人道了，这就变成了宗教世尊在当年完全是对人讲学的，对象完全是人，没有鬼神有诸天鬼神呢，那是跟佛有缘的，是旁听的他们不是为主，是以人为主。世尊灭度之后1000年，佛教传到中国，也是以度人为主不是度鬼神。孔子说得很好，大家都能够听从，敬鬼神而远之夫子知道有鬼神，对鬼神我们对他恭敬，语言是什么呢？你不要跟他学，是这么个道理。你跟他学呢，你跟鬼学就到鬼道去了，你跟天学就到天道去了到天道还算不错，到鬼道就错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儒家确确实实是以人为本教你怎么做人，做人要做圣人，要做贤人不要做凡夫，这是儒家教育的目标。圣人贤人与贫富贵贱没有关系虽然贫贱，就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贫贱，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但是他过的日子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乐在其中这个乐是真乐，与外头境界毫不相关中国读书人称这个乐，称这种乐叫孔颜之乐孔子颜回他们的乐从哪来的与物质生活与地位毫不相干孔子跟颜回都是平民落的是道佛法更是如是 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示示现，几十年呢，前后一共算起来是60年呢。佛79岁圆寂的，19岁，你看离开，舍弃了荣华富贵，舍弃了过往的地位，去做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一般人看的是苦行僧，其实他生活充满了喜悦，超过了做过往。真正有智慧人呢，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没有真实智慧，他不懂他迷在七情五欲里头认为这个东西有路他不知道利欲断烦恼开智慧那个乐趣，不是世间人能够想象到的。所以佛经上常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不乐能干吗？能干一辈子吗？越干越欢喜吗？在乐在其中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做人，特别是学佛。中国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道，实际上就一个字，诚字。诚到极处就是至诚。至诚就能感通。这从上根诸佛如来通，下根一切众生通。这是李老师传给我的，传给我4个字：至诚感通。传给江一慈只有1个字，写在他手心里头，就是诚字。老师告诉我，发心学教，那是真正把世尊的法承传下来了。但是这不是容易事情。他说出世间法，佛法，不说别的了，单说这一部大藏经，你这一生能通得了吗？你不通，你怎么能乘船？你怎么能教化？如果只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你没有办法教化众生。通佛法切理，不通世间法不契机。你所讲的没人听。那换一句话说，通佛法还得要通世间法。这世间法吧，其他的就不谈吧，就说中国这一套大丛书《四库全书》，你能通吗？老师这一问呢，他 把我们问呆了。那我们衡量自己不够啊，那就算了，舍弃吧。舍弃不行，为什么呢？现在没人发现了。真正有这个心的时候，都非常可贵呀。这老师就教我这个方法。我们不能用读诵，不能用记这个记忆，不能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确是搞不通的。用什么？用佛家祖祖相传的至诚感通。我们这个通，上面通佛法，下面通世间法，用感。什么能感呢？诚能感。真诚。诚还不够，真诚到基础。送给我四个字，至诚感动。我们才能做到啊。这个至诚感动啊，从哪里下手呢？给诸位说，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一定要知道，一经通则一切经通。一切经通呢，事出世间法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世间所有宗教经典你都能看懂，你都没有障碍，真通了。为什么能通？道理我们能够理解，通道自信。这就是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里面讲大开圆解，也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种功夫，禅的功夫，教也不离开禅。教下一门深入就是禅。一门是持戒，深入是入定，最后深到见性。你在一门里面能见性，我这一部经能明心见性，那我要换一个，我读古兰经能不能见性呢？我读基督教的圣经能不能明心见性呢？只要用至诚都能见性。这就是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这个法门不是专指佛门的法门呐，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大乘教里的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化身菩萨看一切世间法全是佛法。世间人看佛教经典通通都是世间法，现在就是的。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开的佛经哲学全是世间法。问题说法真的是平等。而且法呢，说老实话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佛菩萨说法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意思？你要问佛法什么意思，佛法没有意思。佛法随着个人 心，这个心态不一样，产生各种不同的意思。从哪里看出来？从注解里看出来。啊，你看十家注解、二十家注解，意思不一样。佛没有意思，能出一切意思；有意思，就不能变成第二个意思。啊，他的高明就在此地。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佛法如是，孔孟也如是。我要问为什么？佛菩萨见性，孔孟未见性，为什么也能达到这个境界？孔孟虽没有见性，他有真诚，他有至诚，至诚就能跟佛菩萨感同。那时候佛教没到中国。啊，自信里面是通的，没有障碍呀。啊，它哪能不通呢？这是圣学的秘密。在过去，读书人都知道。啊，老一辈的人常讲啊，啊，可是现代人不知道了。啊，现代人把祖宗东西疏忽了，不去研究，不去学习，啊，丢掉一年半年了。啊，所以现在人不知道，不能够怪他们。不能够责备他们啊，这个是由历史的因素啊，要原谅，要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认识传统文化啊，这个就对了啊，所以佛会来应供。明白这个意思，就知道谚语所谓“诚则灵”，尤其是至诚，真感同啊！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光碟，那个那也是从大陆，他们带到香港来。内容啊是二次大战中日双方的阵亡将士啊，他们说他们现在还在打啊，因为在打死的时候他那个记忆里头就在打仗，所以现在还在打仗，苦不堪言啊，非常痛苦。这有两个将军代表，一个是日本的将军，一个是中国将军，来求超度。啊，他们是做了超度啊，所以这些将军跟他说，是有一些人超度了，大部分人没走。他为什么原因呢？你们不诚意，你没有诚意呀，我们去不了啊。啊，你们做这个佛事要拿出真诚心去做啊，我们才能得受用啊。你看，跟鬼神都要有诚敬，没有诚敬，鬼神得不到利益。啊，诚敬是真心。真心是从信德里头流出来的，自信里流出来的，不属于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 啊，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这个上面感动佛菩萨，下面感动鬼神，能感动云飞软动，能感动树木花草，能感动山河大地。这就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念力的秘密啊！科学家也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没有讲成，没有讲至成啊，但是科学家告诉我，如果我们运用念力来解决问题，这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念力要集中，不能散乱啊，要集中。就是佛在经上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至心一处是，那就是定，就是三昧。啊，所以心散乱，妄念很多。啊，妄想杂念多，那就没办法。仪规做得再熟，没有诚意。啊，祭鬼神，鬼神不来想。啊，供佛菩萨，佛菩萨不来受供。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有能力分身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不去也行啊，就在极乐世界自己以真诚心来供养十方诸佛弥陀第三十八愿的加持，十方诸佛也来应供下面这是念老的一句话，是诵以愿闻身心佛力了啊，显示出弥陀的这个本愿的威神功德之力。又如魏译云啊，康僧开的本子，一发念情，这个念是念十方诸佛啊，我在这里供养十方诸佛，发这个心，供养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设定义。心不散乱，是名自利了。是以极乐人民，或因佛力加庇，或以自利公允，皆可随念普供诸佛。说明极乐世界的人，他们修福修慧很容易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修福修慧很难呐、这个世界佛菩萨应化，我们相信不在少数， 但是我们不认识啊。啊，这些化身到我们世间来的，他不暴露身份呢，没人知道啊。在佛门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我们同学都能够记住，在这个乱世啊，就不会上当。啊，有人说某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某人是什么佛再来的。我在82年第一次到美国，啊，就有很多同学告诉我，某个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啊，来告诉我。我说我不相信，那为什么？佛门有个惯例，身份一暴露啊，他就走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像布袋和尚，啊，这历史上确实有记载的。啊，他出现在南宋，跟岳飞同时代，宋高宗的时代。啊，出现在奉化，这个人叫姓什么什么名字，没人知道。高僧传里记有他的传，但是不知道名字。啊，只记得布袋和尚，他每一天拿个大布袋，到处去化缘。人家供养东西往布袋一放，背着就走了，所以布袋和尚就出名了。啊，他的法号是什么啊？俗家都没人知道。他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啊，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说完之后啊，他真就往生了。那我们这是可以相信的。所以中国寺院塑造弥勒菩萨的像，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啊，中国人欢喜用它来表法。啊，弥勒菩萨慈悲也，他满面笑容啊。从来没有看到他生烦恼过啊，无论见什么人都是笑眯眯的啊。有人问他佛法，他笑眯眯的不说话，把布袋往地上一放，两个手一张开，放下啊，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递起来背着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之后再提起呀，提起是度化众生的，放下是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呀。这一放下，智慧就开了，你的障碍没有了，你信德完全显现了。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度化众生。他很少跟你说话，用这些肢体让你去体会。高僧传上有他，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身份暴露就走。古时候像这些故事很多，没有说身份暴露还在，没这个道理。 啊，那么现在很多这个世间呢，身份铺路不走啊。啊，这个我们不能相信，对，这不是真的。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极乐世界的人民，或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或者是自己修行的功夫圆满，都可以随念普供诸佛，着重在普供普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你通通都供养到了，啊，这叫普供啊。如经云，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啊，供佛的人起一个念头，我要供养诸佛，十方诸佛就来应供，深信圣佛不二感应道教。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众生跟佛是一体，所以感应道教非常快速。供佛的念头才起，诸佛摄受一笔，啊，换一句话说，他完全接受了，顿修顿证，因果同时啊。这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佛慧双修。啊，佛跟你说法，你会开悟；佛没有说法，佛已经在加持你。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九章，啊，第一愿。庄严无尽愿，啊，这个十九章啊，就是一愿。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证据。我们看注解，从三十九到四十三愿，此五愿是摄佛土功德愿。啊，五愿都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啊，西方世界是法性土、法性身，跟我们这个世界呢完全不一样。右面第三十九， 庄严无尽也，慧疏十月。严是庄严，啊，庄严是美好，啊，净是清净，光是光明，丽是华丽，啊，严净，明体立垢，啊，垢我们今天讲的染污，啊，它的体。没有染污，啊，所以庄严清净，光丽表象奇特，啊，相好，很少见，这叫奇，啊，非同。一般呢，这个特别，以长短、方圆、大小等为形，啊，形色，形是指长短、方圆、大小，以青赤，赤是红色，啊，青是蓝色。白黑，啊，正不正为色，正是纯，不正就是不纯，不正是杂色，啊，纯青、纯赤、纯白、纯黑，这正色，皆非世间所有啊。故云特殊啊！啊，我们这些世间看不到的。嗯，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万物体没有垢染，故曰严净，形象光明其丽。故曰光丽，其形与色皆非世间所有，故曰形色殊特了。这个文意都不难懂，慧疏接着说。点是妙理相继，故为穷微啊。点是念老有个小注，指如微点指思想。那么也就是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量子、小光子、啊，基本粒子，这个现象，这是什么呢？物质精神现象里的最微细的，啊，小到不能再小的，屋漏之相啊。实相之相呢，故为奇妙啊！啊，这些文句确实非常难懂。啊，《大乘经》里都常说，啊，就我们今天看到科学的研究报告。最近30年所发现的，啊，80年前刚刚发现原子，从发现原子到现在30年， 科学家有相当的进展。啊，现在发现的小光子，发现的微中子，从微中子里面再分析物质现象啊，解剖了，完全明白了啊！所以科学家宣布，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就是念头，念头起波动的现象，从波动现象里面纠缠出现了物质现象。这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同时发现呢，物质跟精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有精神一定有物质，有物质一定有精神，一体的两面，啊，所以科学家说了，最近三四百年的科学出现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二分法，二分法是错误的。二分法就是把所有现象分为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这物理学跟心理学，这个是错误的，它不能分。啊，分开了之后啊，让我们这个基本的理念产生歪曲，所以很多很多出生错误。啊，这个发现如果要被现在科学家都承认的话，科学要重新改写了，啊，把他的理论推翻了，对，这是一桩大事。啊，现在这个发现还没有得到整个科学界的认同。啊，所以他们发现叫前卫科学，啊，这是新的科学，好像这是尖兵前面的前卫，啊，可是有很有，收获，啊，他们在实验当中啊，举出很多的例子。证明这不是假的。啊，所以科学里面东西佛经上也有。你看这是这个点是。这点怎么讲法？啊，就是世尊在经上常讲的即微之微啊。这点是啊，穷微啊，穷究极其微小的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心经上讲的原来就是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是什么？就是此地讲的微点。啊，那么在佛经里面，这微点是什么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 啊，意念是阿赖耶的转向，也就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说到这个地方。啊，这诸法实相啊！啊，菩萨慧眼看出来了，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叫五蕴皆空，五蕴色就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就是意念。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呢，自性就现前了啊，凡夫不能见性，迷在哪里？就迷在这个地方，这是迷的根源啊，误会了，以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啊，于是就产生了执着。啊，执着第一个就执着我。啊，我是一个意念呢。啊，我身，身是在境界相里头取一分。物质现象以为是自己的身。啊，所以迷了之后就产生这样的错误，或者越迷越深。啊，在六道里头受轮回之苦，没法子出去啊。啊，迷在这个地方啊。啊，佛菩萨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悟，帮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不再执着了。只要不执着，解脱了。啊，首先叫你出六道轮回，再叫你出十八界，最后叫你出十宝庄严土，你就成佛了。啊，回归自性了，就不再迷了。啊，所以这个点四妙理相继。啊，故曰穷微，穷微就是妙理相继。啊，妙。是讲的四，四为什么妙呢？妙是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它无，你也不能说它有。这个叫妙啊！啊，理，理是自性，啊，它是意念迷。从自性里面出现这个现象啊，非空非有这种现象啊，故曰穷微，穷尽微妙啊，把三种现象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现在三种一种破解了啊，物质破解了，精神现在发现很多还没有破解。啊，最后一个科学家能量，到底能量从哪来的？这个问题也没解决。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无漏 之相啊，实相之相啊，故曰极妙。这极妙是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阿赖耶的三细相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是极妙。啊，这个意思是说，极乐一切四相，一毛一尘之微点。啊，一毛是汗毛的尖端，啊，极其微细的尖端。啊，一尘物质现象的最小的，啊，微点，皆从实际离体而行，与妙理相即不二了。妙理是自信，就是贤首过思望境还原观里面所讲的贤一体，这一句话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之间一切法都是从它而生的，它能生。啊，这个体在还原观上称它为自性清净圆明体。简称为自性，或者称为法性。性就是离体。啊，自信是我们自己原有的，而且永远不会失去。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啊，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现在没有染污，未来也不会染污。我们在六道轮回，我们的自性没有染污。那什么染污呢？我们的意识染污了，意识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永远不会染污。啊，纵然造作极重罪业，堕无间地狱也没有染污。不但没有染污，第二句话说，自性本不生灭。他没有生命，叫不生不灭。自性才是真正的自己啊。宗门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自性也叫做佛性。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从哪里说？就从自性上说的。你本来是佛。啊，第三句话，他说自性本自具足。 具足什么？世尊在《华严经》上有一句补充的说明，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把这个具足啊，就分为这三大类。第一类是智慧，第二类是德能，第三类是相好，你通通具足，你一丝毫都没有欠缺。啊，那现在在这部经上，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十方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管你从哪一道去的，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体质相好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我们在慧能大师报告里面找到了信息，啊，那就是他第三句讲的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体，一样的相好，这是相好的具足啊，有理论依据啊。阿弥陀佛也不是随便说的，这种相好从来是自信自然反映出来的吧，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啊，只要你不迷惑啊，所以自然现前啊，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一加持，怎么会不可能呢？当然可能啊，阿弥陀佛的相好不是像愿文里的所说的32相80种好，不止32相80种好，是佛的方便说，是对印度人说的啊，当时在印度讲经，印度人认为32相80种好是最好的了啊，再讲多了他不懂啊，这是恒顺众生而说的。那讲真的呢，那在观经上讲的那是真的了。啊，观经上讲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我们相信佛讲这个话是真的，啊，我们通常一般赞佛，佛的相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相好光明。所以此地念老给我们做的这个总结啊，这个结的意思，极乐一切事相一毛一尘的微点，皆从实际离体而显，与妙理相即不二。这穷微啊，穷是尽的意思，微是尽的意思啊，且此一切形象乃清净心之所现，弥陀无漏功德之所现，故为 无漏之相。啊，无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烦恼断尽，不但烦恼断尽了，习气也断尽了。那妙觉位的佛果啊，前呢一一皆是圆明具德，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啊，居是居足，得是得能得相，没有一丝毫欠缺。夜夜皆是芸芸果海啊！啊，芸芸果海这一句。见邪密圆通，指无上圆满甚觉果德之海。这圆圆果海是谁证得的呢？妙觉如来究竟佛果所证得的啊，当体即是实相，实相无相啊！所以相而无相，这是实相的体。它起作用呢？实相无不相，那就是无相而相，所以极妙啊！摄相之体无相，就是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常寂光有没有光呢？如果有光，不就有现象吗？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那为什么说它是光呢？光有遍照的意思，啊，这就是形容，我们去细心去体会。自信本体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事万法的离体，它没有现象，它能现现象。怎么现呢？随众生性因所知量，啊，譬如他在十报土就现十报土的相，在方便土就现方便土的相，方便土是四圣法界，在同居土呢他就现同居相，同居是六道轮回，他能随众生的意念现种种不同的相啊，虽然现象现身，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啊，如果起心动念他堕落了，那个堕落堕得很重啊，至少 他已经掉到十法界里来了，十法界才起心动念，十报土不起心不动念。也就是说，华严经从初住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啊，那他一掉下来，掉多少个位次？掉了41个位次。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原教初住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种能力、神通，啊，我们讲道理，啊，智慧，完全是自信的。佛经上说一句：“法而如是。”自然而然的感应众生之感是有意的，也有无意的。佛菩萨之应完全是无意的，啊，无意里面的感自己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有意的感，那个念头比较粗，自己知道。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这称之为极妙。偈曰，接着又说，广六相入，不可思议。广是大了，六是小啊。啊，大能够入到小里面去，不可思议，故曰无能称量。啊，大能够入小，现在科学也用到了。啊，现在讲电晶体、电脑，啊，很小的一个晶片，我们现在看到同学有做了一个读经的机器，啊，讲经的。我们去年讲的《大经解演义》，1200个小时，一共讲了1200个小时，这一个晶片大概只有小指甲这么大。1200多个小时，色相音声全在其中啊，这大入小啊。这个小读经机有个小荧幕，如果借在电视的时候可以放大啊，几千人听、几万人听都可以，把这个像放大，声音放大，都能听到。你看，浓缩在一个小晶片里头，这大入小啊！啊，世间人看到这个科技，感到惊奇、稀有啊！啊，那佛告诉我们。佛法里面的科技讲的更小，它是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浓缩在一微尘里头，一微尘比指甲小多了，这一个指甲分析成微尘不知道多少兆啊，多少亿兆啊， 啊，那个微尘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里面容纳整个宇宙的信息，整个宇宙的色相。所以科学跟佛学比还差很大一截，这是刚刚才开始发现的。啊，那佛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不可思议。我们身上每一个毛端，汗毛每一个毛端，我们身体是原子组成的，是粒子组成的。今天讲的是小光子组成的。啊，每一个微点里面都有圆满。佛教的名词叫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都在里头。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事情佛只有大乘经上说，一乘经上讲，普通佛是不说的。为什么不说？说了没人懂，说了起争议啊，不说了啊。那么今天科学家要遇到佛了，佛就会给他详细说明啊，让科学家更进一步啊，把本体找到。科学家现在没找到本体啊，本体用科学这种技术能不能找到？找不到为什么？因为科学家没有离开心意识，他所用的还是阿赖耶、莫那意识，就是他用的心是妄心，妄心的极限就到阿赖耶。要想突破阿赖耶，用妄心做不到。那怎么办呢？用真心啊，真心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啊。起心动念是妄心，分别执着妄心，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真心现前就见到了。所以佛说这个事情为正方知啊，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证果了，你就成佛，你完全知道了啊。用阿赖耶的极限直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想直到这个地方啊。那佛怎么知道的呢？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佛怎么知道？佛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所以他全知道了，不需要科学找这么多麻烦呢，费这么大的劲啊。所以佛菩萨高明啊，妄心舍掉，真心现前全知道了，多神似啊！而且知道的比科学界知道的更清楚、更明白啊，还能够得受用。这是讲到一度相继。 小大相融，广略相入，啊，重重无尽，这个现在科学家没找到，这个只有大乘佛法有。啊，重重无尽是什么意思？微尘里面有世界，确实跟外面世界一样的。世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它就收在里面去了。可是微尘里面的世界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我们中国古人也非常了不起，那个时候佛法没传到中国，中国人讲了两句话：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如果那个要不是明心见性的佛陀说不出来，重重无尽说不出来啊，科学家顶多说到啊，我这小晶片可以容纳这么多东西啊，没有发现的是，我这晶片里面容的东西，这个小东西啊，那个里头还有晶片，啊，晶片还可以容纳东西，这个他没想到啊，他实验不出来呀，啊，无论是有形的物质现象，无形的受想行识，通通都是重重无尽的。这其小无内啊，那么我们在经书里读到的，谁能够进去？进入到微尘里面的法界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普贤菩萨能进去啊，因为那个里面有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普贤菩萨能入，一毛一尘微尘刹土里面去供佛去听经，他有这个能力。这什么道理呢？宇宙是一体，一体不能分割，部分即是全体，全体即是部分，它分不开。现在科学也发现这个现象，叫全息的现象啊。比如一张照片啊，它用全息的方法拍摄的照片，就是两只激光啊，两只激光照下来的照片就变成全息照片啊。但是这种照片洗出来之后，必须要用一只激光去照，现象才看得见，不是用激光照它，像看不到啊，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用激光照就看到了啊。这张照片你把它剪成两片，你去看，在激光之下完整的照片，并没有欠缺啊。再把它剪成一百个碎片，每一粒碎片在激光上还是完整的啊，这叫全息照片啊。这个东西科学家做出来了啊，说明这个现象是完整的，永远不会破坏。 啊，再小的威力它也是完整的。啊，小到微尘，小到毛端，依然是完整的。完整是完整整个宇宙的信息。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不单单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啊，出乎科学家的想象之外啊，他没想到啊。啊，超前理解。言语道断，故不可议也。心思路绝，故不可思。你没办法去想啊，你无法去说，你说不清楚啊。啊，情是情识，超越了情识。情识是六道凡夫执着的，超情就是超越六道。超见呢，见是四圣法界，超情离见就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头的人没有人能知道。啊，那设法界之外的法身菩萨他们知道。啊，用禅宗的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这些人知道。啊，你跟他讲，他们会肯定，他们承认言语道断啊，故不可议。议是议论，就是讨论，没有办法去讨论。心思路绝了，所以你不能思。为什么？你思是落在第六识啊，你论论的就有执着，六七十都有，你依旧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的是十法界，四圣法界用的正，六道凡夫用偏了，用邪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用阿赖耶了。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用了，转八十成四智。啊，你用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啊，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摩那变成平等性智，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尘所作智。啊，这是如来跟化身菩萨教化众生的德用。啊，叫转识成智啊。我们修学的问题才真正得到圆满解决。话说的容易啊，真正要落实啊，那非常非常困难。一生的时间决定做不到。啊，那就得多生多戒。 去修行。多生多劫在我们六道里头修行，有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生死，四魔里头的四魔。我现在这个还没成就，寿命到了啊，这一生不错啊，都在学佛了，没做坏事啊，来生可以得人生。但是来生得人生不是马上就能接着干，至少十几二十岁，所以当中肯定要中断十几年，这十几年差不多都忘光了，又要从头来起，会比前一生提升一些，进步一点。那生生世世要搞多少事哦，你才能提升像个样子啊，至少十世以上啊，十世以上啊，能不能保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能。又何况我们一个错误的念头，缘错过了，纵然得人生一生白过了，这种情形常有啊，啊，不信佛法了。我们看到唐太宗复起六皇帝啊，他是乾隆皇帝，现在在人间啊，在新疆是个普通的人，不信佛法。那么乾隆当年在世，虔诚的佛弟子啊，佛门些高僧大德多少人封为过师啊，现在不相信啊，修的佛宝大，佛宝最大的就是修大藏经跟四库全书啊，所以他生生世世有佛宝，佛宝现在还没享完啊，但是现在变成不信佛了啊，这是语言不一样啊。啊，身在边疆，边疆宗教很多，可能信别的教去了啊。轮回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个好事情，不能再干了。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呢，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机缘，我们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一生就要去，这是对的啊。如果这一生不去，我们想依照大小乘经论去修，别说多吧，修成个阿罗汉那个时间都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啊，阿罗汉才出六道轮回啊，见思烦恼断尽了，这一桩事情要认真反省，要细心去思维，我们行吗？不行，赶快回头啊！老实念佛还真行，真能得救。 啊，像李老师常说的，学老太婆，他说他学一辈子，学的不像。啊，他往生了。他往生的功德，我也想了很多，应该是